六课，找房。情景一， 请进，要租房吗？ 老大爷，我想租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。 一室一厅，我帮你看看，是月租还是年租？ 月租25万左右的。 这有两套，一套是地下室，22万，柴油锅炉供暖，室外卫生间公用；另一套是阁楼，管道煤气供暖，28万，卫生间在室内自己用。 地点在哪儿？ 地下室的那套在学校后门附近，另一套位于地铁站和学校中间。 老大爷，我可以看看22万的那套吗？ 姑娘，是因为价钱吧？我还是推荐你看28万的房子。地下室光线暗，昼夜开灯，柴油供暖也比煤气费用高，这些费用加起来一个月也有4-5万了。 但是我自己住楼顶，有点害怕。 放心好了，这附近的治安很好，而且还安了防盗门。 好吧，我听您的，去看看房子再定吧。您帮我跟房东讲讲价好吗？ 月租可能讲不下来，押金我试试看。 生词，中介，租房，老大爷，一室一厅，月租，年租，柴油，锅炉，供暖，阁楼，管道煤气，推荐，暗，昼夜，楼顶，治安，安，防盗门，房东，押金。 情景二， 来，进来好好看看。 好像房间的光线不怎么好。 这房子是西照日头，笑阳光特足。 供暖是集体供暖还是自己烧一个锅炉？ 自己烧，想什么时候烧就什么时候烧，方便。 电表也是单走吗？ 对，电费煤气费每个月自己到银行交，水费2个月收一次，交房租的时候给我就行。 这房间里的东西怎么办？ 啊，这书架、书桌、椅子、冰箱和洗衣机，要是你没有就用着，不需要的话我就搬走。 我看看，干净的话我就用，也省得我买了。用这些东西要押金吗？ 不用了，又不是新的，你放心用好了，这都是以前的房客留下的。 夏天反不反潮？ 平时一点问题也没有，梅雨季节时偶尔开一次锅炉或电扇就不会反潮了。 我再看看卫生间的上下水好不好用。 你看吧，看你年龄不大，心倒挺细的，这房子租给你这样的人我也放心，不会糟蹋房子。 生词，西照，日头，特，集体，电表，单，房租，房客，反潮，梅雨季节，偶尔，上下水，细，糟蹋。